今天主日学，那我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，在主日敬拜之前，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思想认识罪这一本书。我们要讨论要了解的是隐藏的罪，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本书来更加的认识明白你的心意。我向你献上感谢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那郑姐可以帮我调小声一点点，她有点回音。好好，这样可以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课本是在123页。诶，你有没有课本？对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可以，好。那我们要看的是123页。那123页这边，因为我们上礼拜有讲了一部分啊，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下看下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123页这边是真正的仇恨与悲伤这一段。那在这里提到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章主要探讨是隐藏的罪，所以我们针对隐藏的罪来思想。那我们先聊，我们先稍微有一个大的概念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隐藏的罪。隐藏的罪对应另外一个对象是什么？就是不隐藏的罪嘛，就是大家容易看到的罪。那隐藏的罪我们可以说是私底下的罪，或者是不为人知的罪。那我们就来看课本上面讲的，当我们成圣，圣洁先发自内心，才有外显。没有内在改变的外在圣洁是虚伪，所以我们跟形式主义有不一样，就是我们的外在行为的外显出来的，都是因为有内在的改变。这个跟形式主义的差异，就是代表是说，或者是说，我们可以把它定成叫做律法主义，就是我们只是守外部的一些诫命，或者是外部的在意外部的表现，而不在意内心的改变。所以，如果是以只看外在的行为，通常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，就是我们过分在于人的看见，我们所作所为都是想要得到人的看见。那包含你的好行为想要人的看见，那你的不好的行为，你犯罪的行为，你不想要人家看见。那不想要人家看见的原因是，第一个不想要人家看见的原因是，有可能是什么？犯罪不想要人家看见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？或者是说，你会否认犯罪的原因可能是什么？有吗？有人知道？有人会觉得，就是不想要人家看到，或者是害怕犯罪，通常是因为在课文上面写的是什么？罪的后果跟耻辱。我们害怕被处罚，我们害怕丢脸。孩子们，今天有小班跟我们一同上课，通常做错事最害怕的不是做错事这一件事情，而是害怕做错事后的处罚。那个处罚好像大过我们做错事这一件事，所以这就是所谓形式主义，外在只注重外在行为。 我们从来不痛恨罪，或者这么说，我们为什么会痛恨罪？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痛恨罪吗？撇除哦，可能你会丢脸，可能你会有后果，那为什么我们要痛恨罪？我们的积极面是在于哪里？啊？我们的主痛恨罪，所以我们效法基督，所以我们也痛恨罪，当然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？我自己的有一个经验在，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当罪发生在我的身边的时候，通常我一开始以为，就像书上写的，就是后面有提到，就是说，就是继续看下去，他的这样的人可能不是装模作样这一段的最后，而甚至可能是相信自己厌恶罪恶，也总有正确答案。对，我们都可以讲得很漂亮，我们都知道。那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才会认知说，哇，罪真的是非常糟糕？就是在罪伤害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原来罪的破坏是这么大，不再只是口头上就是说啊，罪就是不讨神喜悦，好像是一个很空泛的事情，而是罪真正伤害到你，或者是说伤害到你重视的家人，你才可以略略感受到说，哇，原来这个罪是这么全面性的影响人。那反过来也是，如果罪是这么可怕，罪是伤害这么大，我们可能就要反想到原来恩典更是大过我们所忍受的痛苦。耶稣基督因着上帝的命令，因着爱我们，他胜过这个罪，他也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。OK，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憎恨罪。从我们在事不完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，也许可以透过痛苦，我们可以感受。但是我们也另外也要一个信心的眼睛，什么是罪？回到一开始认识罪，我们有定义什么是罪。罪是什么？缺乏。我们用反向定义来定义罪，就是罪就是跟上帝是空的，它没有上帝的属性，没有什么。对，所以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因为我们喜欢，我们的活着的目的是荣耀上帝，因此我们必须痛恨罪，因为罪就是没有上帝，没有各样的属性。我们因着喜欢上帝的各种属性，因此我们憎恨罪，因为罪就是缺乏。 OK， 好，这是第一段。哎，这一段大家可以理解吗？或者是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提出来，对于为什么要憎恨罪，等一下也可以提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问一个问题。那个罪会造成伤害，造成破坏，很不好，所以我们应该痛恨罪。但事实也是，有的时候罪，尤其我们不会立刻感觉到它的伤害或破坏，甚至圣经用的是我们享受罪，让我们觉得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或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有些人会说他一辈子都没有受到罪的苦楚，反而非常享受犯罪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怎么面对罪？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还要痛恨罪？如果他让我感觉很好， 彦真有概念来。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问过，对，所以呢，就是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的答案。那这个问题，我认为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只是用自己的想法，因为犯罪是最符合人性的行为，就是犯罪，基本上大家都喜欢犯罪，对，大家都享受犯罪这个过程。但是你要怎么样从一个成圣的基督徒，然后你去在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你去痛恨这个罪，是因为你已经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去抵抗这个罪。这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差别。我认为是这样。 还有吗？还有人对牧师刚提到的问题？就是既然罪让你这么舒服，那为什么要痛恨罪？刚刚彦真提的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，或者是说新的身份，因此我们不再只注重我们身体的享受，而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属灵的看见，我们可以知道罪，即便我们肉体享受，但我们仍是要痛恨。其他人有答案吗？或者是想法？ 我认为是，那就是你一定比较知道罪的比较好，你就明白，然后你也知道，对，就是你去认识了这个罪，然后明白罪的重要性，你就会去觉得会比较好，会去厌恶这个罪的那个，对，我认为是这样子。 所以也是看到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也是透过上帝赐给你的信心，你知道即便你现在犯罪很开心，肉体很舒服，但是你知道幕后会有审判，这就是上帝赐给你有一个信心的眼睛，你可以看见，你可以透过读经，你可以认识，很好。还有吗？没有，我们就要继续下去咯。等一下有想到大家也可以再举手，随时好不好？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里那个马克琼斯提到基督徒拥有的圣洁在某种意义是完美的，它区分成两种，一种当然是他把它讲叫做正直的完美，一种叫做卓越之完美。那卓越之完美是我们没有拥有的，就是我们可以不犯罪，我们可以抵抗所有的罪，就像只有谁有？耶稣有。那但我们拥有的是什么？正直的罪。正直的罪是在做什么事情？这里提到的是正直的完美是圣洁之心所结的五果子。那其实他这边要主要针对的是所谓伪善的部分，对，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想成说，为什么我们称为基督徒称为圣徒，但我们还是会犯罪，但是在圣经里面称基督徒为圣徒，称弟兄姐妹为圣徒，就是因为你们有一颗圣洁的心。那这一颗圣洁的心可以做什么？我们等一下往下继续看下去。这边他提出来圣洁的心主要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敌对伪善，真实的敌对伪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往下看下去就可以看伪善这一件事情。伪善就是法利赛，我们常常提到的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，那个伪善。身为基督徒我们并不完美， 大家都同意，因为我们的确，我们认知我们仍然犯罪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无可指摘，尤其这是做长老的资格。我得说对执事也是对，但这个虽我们，但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无可指摘不是指着说你就不会犯罪，你就全然成圣了，而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这句话。他说我们确实会犯罪，但不像我们更晚信主的犯罪程度。我们总是在犯罪，但是我们总是怎么样可以悔改，我们不会被一直在罪当中一直沉沦下去。我们的心智是被更新的，就像前面提到的，我们有一个正直的完美，我们有圣洁的心，我们可以醒悟过来。好，所以这里提到，继续提一下，继续往下，我们看到就是说，我们在各，即便是在我们在祈祷或在集体敬拜，或者是我们在这里正在讨论什么是罪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仍然在犯罪，也许不知道飘到什么时候，飘到哪里去了，这是没有人知道的，因为你的心只有你自己跟上帝知道。这就是隐藏最可怕的地方，因为没有人知道。那这一位塞奇威克他提到，就是说基督徒的战场在哪里？不在旷野，乃在内心。你的心思，你的心思就是你最大的战场。你的所想的，就是你要付上那个努力在当中征战。好，这一段大家可以吗？有问题？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看伪善。这里的伪善，伪善在125页这边提到，隐秘的罪可严重的得罪神。那我自己在读，应该是会把它读成说，隐秘的罪会严重的得罪神。不止隐秘的罪得罪神，公开的罪或者是显露的罪，其实一样严重得罪神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罪就是缺乏，罪就是缺乏上帝的各样属性，所以隐秘的罪会严重的容易得罪神。这要讲的是什么？就是在讲说，我们通常会认为隐秘的罪啊，没有人知道，罪会让你觉得没有人知道，甚至上帝也不知道，因此我偷偷做一下没有关系。所以这些罪可会在什么样一定的程度的隐私有共犯，例如一些伪造，例如一些不合宜的关系，例如同性恋或者是外遇、通奸等等。这个是就是在这种一定程度的隐私，这里提出来是这个。因为通常有不合宜的关系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那个罪里面的时候，都会以为没有人知道，都会以为自己很隐秘，但错了，其实大错了。无论如何，若我们是领受上帝恩典的基督徒，你在犯这样的罪，你总是 上帝住内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得认知上帝知道。好，那这里提的例子就是有提到就是商人光顾妓院或者是家暴小孩等等，这些没有人知道，因为出于有的时候是出于面子，或者是出于保护这个人的一个名誉，或者是他的经济效益，你得帮他包装好，所以没有人知道。也许我们也都清楚，在教会有很多牧师有做出奸淫的罪，没有人知道，只等到他死后他的妻子爆出来，这个我们也都有看过这样的案例。所以这些事我们会以为是隐藏的，但总是在特定的时间会让人知道。我们的罪不是某种外力的结果，而是内心，从内心发出。有一些罪或者是说有一些苦难会从外面来，但其实引发我们犯罪或者使我们犯罪最主要的是由我们内心发出。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我们熟悉的经文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内心所有的邪恶，因为我们的祖先犯了罪，人罪进到我们心里，我们被破坏了，全面性的影响我们的身心。所以我们的很容易发出一些这里提到的各式各样恶念、苟合、偷盗等等，这一些都是由内心发出，并且污秽人，甚至影响人，因为你的内心发出来的，也许从口里说出，从外在行为做出来的。所以保守你的心思胜过保守一切。每个人都是天生的伪善，伪善来说，我们不能只是很简单的说啊，谁没有伪善呢？的确，大家都有伪善。我想，我们既然是基督徒，我们大概不会认知说自己没有伪善。我们总是知道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面是伪善的。那马克琼斯在这里就为帮助我们多加思想，他把它区分成三种程度。一种叫做天生的伪善，天生的伪善表示的就是每一个人影响到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，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。第二种就是信仰上毁灭灵魂的伪善，提到的是外在表现很好，可是你的内心痛恨真正圣洁的所有的形式，真正所活出，就是你的外在行为，我们这么说好了，外在行为表现得很好，可是内心却痛恨真正的圣洁。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理解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只是做一个回应前面的形式主义。我们做出来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给人看见，博得好名声，在这世上好像活得精彩。所以这样的伪善表里不一，为的是取得人的，在人面前取得人家的奖赏。第三个，偶尔的伪善，这关乎基督徒。他们不像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却不时行出 与他们任性相反的作为。基督徒的伪善在什么时候会出现？在座大家都是基督徒，基督徒的伪善在什么时候啊？常常基督徒的伪善，什么是基督徒的伪善？其实我自己思想了一下，基督徒的伪善跟天山的伪善似乎有一点点类似，只是在于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领受了，就像刚刚前面提到，我们领受了一个清正直的圣洁，我们领受了一个新的心，我们可以针对伪善去敌对它。可是会不会又失败？会，还是会失败。但是我们有那样的心智，我们可以去敌对它。所以在所有天生的伪善当中，基督徒所谓这边马克琼斯为我们定义的第三种伪善，偶尔的伪善，主要就是针对于我们，当我们有领受过圣洁的心，我们可以敌对天生伪善的时候，但我们失败了，这就是他讲的偶尔的伪善。 其实如果你把伪善想成是罪或一种罪表达的模式，那其实就蛮容易理解这个概念。我们天生都是罪人，但是重生得救的人仍然会犯罪，但我们不会说我们像没有重生得救、没有被赐予一个新生命的那样的犯罪。 嗯，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对，但就是这把它就是。当然牧师刚刚提到的是以罪的来看，对，但是也许我这边提到就是说这个主这一段主要我们是针对伪善，就是说伪善就是什么表里不一，对，我们针对表里不一来思想，就是也许我们可以讲有时候像第二种法利赛人的伪善，他这里也提到法利赛人的伪善就是什么，他可以讲得很好，他可以知道每一个规条，但是他的内心完全是处于敌对状况，就是很明显的表里不一。那基督徒的伪善跟法利赛人伪善的差异是什么？也许我们也可以讲得很好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完全像我们所宣认的那样吗？可能也不是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敌对那一种如法利赛人一样，就是去敌对那样的状态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不再只是表里不一。好，这个是伪善的部分。那这需要区分，就是免得我们都很简单的说啊，谁没有伪善，好像大家都一样，谁没有犯罪大家都一样。不，你的确不一样，你是领受过上帝恩典的人，不管你做什么事你就是不一样。好，基督徒必须提防伪善，我们没有意识，我们在大多层避免犯罪仅仅因为我们希望人看我们好而非尊重上帝。这就是刚刚讲的，他重复的提出这样的概念，就是隐藏的罪或者是说伪善都是一样，你是为着上帝做还是你是为着人而做，你是看重将来的奖赏还是看重地上的奖赏。因此当人的赞许，当然我们做 讨上帝荣耀的事情，某一种程度别人也会看见我们的好，也许我们也会得到人的赞许。但是人的赞许如果已经盖过，或者是这里提到说抹煞神的认可，就是我们已经过度享受在人的赞许当中，或者是我们过度重视人的看见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要注意注意，非常注意，因为我们会变成过分享受人的认可，而非我们是讨上帝的喜悦。这里提到举的例子，他的一个挑战，对于全世界都睡死了，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？可能不需要到全世界都睡死，孩子们会做的什么？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在睡觉的时候，哇塞，这个是大好时机啊！大人们也是，厕所门关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或者是我睡不着的时候，大家睡死的时候，或者是家人出差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其实这一些非常生活化，你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看，都会遇见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危险跟挑战就在那里，怎么样避免？怎么？坦白说，我很难说可以完全胜过。唯一我就是对我自己的那个领受，或者是说在那个挣扎的过程当中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尽量避免。既然它叫隐藏的罪，怎么样处理它？就是公开。你公开就没有隐藏的，没有隐藏的地步，就是这样。那但是困难的是，当你只有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？你把厕所门关起来的时候呢？那就是把会让你犯罪的东西不要带进去咯，远离会使你犯罪的东西。虽然这好像讲的，这样讲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其实犯罪不是那一刹那，而是犯罪是一个从心里的盘算，你的预备，你知道哦，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空档，太棒了，我开始计划，我开始安排。所以回到刚刚提到的，为什么说你的征战不是在最后，而是在你的心思？不要以为只有在犯罪的当下你在犯罪，而是在之前，应该说不要以为你行出来才是犯，就是在犯罪，而是在之前你老早就在盘算了。因此要祷告，要求，你有很多时间可以暂停。好，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应用。这个应用可以去思想神的属性。他说不是只有神学家跟牧师还有神学生需要学习神的属性，这里告诉你神的属性是什么，可以使我们避免犯隐藏的罪。神的属性，神无所不知，神无所不在，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认知没有什么时候是叫你是有一个人，或者是有一个隐藏的机会这样。好，那往下再来，就是神不单只是他看无所不在无所不知，神耶稣基督也 赐下他的圣，差派他的圣灵住在我们内心。因此他不是只是知道好像随时要抓我们犯罪，他帮助我们不要犯罪，这才是我们领受的恩典，而不是我们总是活得很害怕。我们是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内心，因此我们可以胜过这所谓在心里面所引发的罪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我们隐秘的罪比非基督徒的罪更严重，或者这么说好了，基督徒的罪比非基督徒的罪更严重，并不分隐藏或公开。但当然这一章节就像我刚刚提到，这一章节主要是在针对隐藏的罪来思想，但是我刚刚提到的基督徒的犯罪比非基督徒的犯罪更严重，同样可以套在这后面来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有，我们被赐予恩典，我们有能力抵抗罪，我们也认知与基督联合，但是我们却选择犯罪。所以这里是在讲这一段，就是因为这个身份，因为你有这个恩典，因为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却仍然犯罪，所以他看为更加的严重。但同时反过来说，我们可以祈求上帝，因为我们被赐予这样的身份，被赐予这样的能力，我们可以求，我们求上帝可以给我们能力，可以洁净改变我们。总是在好像有点拉，互相的拉扯。此外，认知隐秘的罪提醒我们唯独因信称义的荣耀。为什么认隐秘的罪会提醒我们因信称义？有人可以有概念吗？为什么隐藏隐秘的罪会可以提醒我们？好，因为其实后面有答案，就是说因为隐秘的罪，在隐秘的时候我们总是犯罪，我们就认知没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称为公义，站在上帝的面前。好，可以。那我昨天略大概思想一下，什么是男生容易犯的隐秘的罪？色情，非常大家都很知道，很容易一个人的时候上网不小心就刷到了。那我就在想，那什么是女人容易犯的隐秘的罪？ 色情。 色情。我昨天思想到今天早上也想，哎，似乎我自己似乎找不到一个好的答案，什么是女人？孩子当然各式各样，只是说孩子会让比较容易被变成是大家看得出来这样。那当然普遍性的，我想谎言、表里不一、所谓的伪善，这都是隐藏的罪，这是全面性的。但对我刚刚提到的，就是女人什么是容易发生的，大家有想法或者是可以互相提醒。买东西。 好想买。追剧算吗？ 追剧。 OK。 就是我不知道男人喜欢，就是女人心中默默都喜欢增进。 增进，比较增进。对，我就我后来我也想到，就是说，对我把各式各样的罪去思想，对，好像，对，好，也许大家有想到，也可以提醒我一下，让我也思想。对，关于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有人对于这一段。后第八章的后半部，对于隐藏的罪，或者是不见得是在这个范畴之，不见得是在课文的范围之内，对于隐藏的罪有什么大家会有一些想法，或者是可以讨论的吗？好，那如果没有，也非常欢迎大家私底下或者是我们之后团契，我们可以多一些交通分享，关于思想隐藏的罪这一件事情。好，那我就祷告。爱我们的父，真是感谢你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在教会这个处境底下，我们谈论罪，我们谈论隐藏的罪。主啊，我们总是在谈论之间，谈论这个罪之间，我们更加思想你所赐的恩典是何其的大。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鉴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在这个心思的战场当中，可以靠主的话语，靠主的恩典来得胜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致死任何形式的罪恶。主啊，也求你恩待我们，恩待保守我们在今天下雨天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可以顺利的来到教会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。我向你献上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